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路加福音2:40-52是很有意思的。12岁的孩子耶稣被他世上的父母带到耶路撒冷去，为了过逾越节。这是他们家根据上帝在旧约里的规定，每年的习惯。以色列的男人必须亲自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为了过逾越节。约瑟和玛利亚蛮虔诚的，每年都花了时间这样做，包括旅行的时间需要2个礼拜的时间。耶稣现在是12岁了，以色列的男孩子在这个年纪就是孩子成大人交接的时间。在这个12岁的时间，男孩子到了耶路撒冷去，为了过节和从圣经老师学习上帝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很适合路加记载了这次圣殿的朝拜。这段经文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约瑟和玛利亚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往回拿撒勒的路上，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天的路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没有跟他们同行的人在一起。哇，糟糕了，他们当然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拼命找他，第三天在圣殿里才找到他。耶稣在那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圣经说，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不懂耶稣的意思。反正现在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回去，并且圣经说耶稣顺从他们了。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那么这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几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第一，12岁的耶稣很认真学习上帝的道，他这样才能让人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但是他在世界上很多的时候选择不用他神性的能力。他在长大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大概都不怎么使用他神性的能力。他应该就是当一个一般的人也要学习的人，虽然他当然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稣认真学习圣经，那么我们自己也应该照着耶稣的榜样做。好，第二个榜样也是跟第一个 很有关系的。约瑟和玛利亚很注重去圣殿这个地方，他们每年至少一次走到这个3天的路程，走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自己当然也注重圣殿，因为他父母离开圣殿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多花了3天时间谈上帝的道。那么你或许觉得这圣殿的注重是跟注重学习上帝的道一样的。的确，这两者有关系的，因为人在圣殿其中所做的就是听学习上帝的道。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另外特地强调那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你虽然在其他的地方可以学习上帝的道，但是上帝强调你要把你自己从你住的地方走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圣殿。上帝特别选那个地方，他要他的子民去，为了 敬拜他。虽然圣殿当然不能容纳圈住上帝，上帝是充满万有的，创造万有的，但是他特别选这个地方居住那个地方。比如说你只有在那个地方会借着那献祭的系统赎他子民的罪，赎你的罪。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情况当然有些不同，耶稣来就成全完全完成圣殿的意义和用处。我们基督徒现在不必跑去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身体就成全结束了旧约在圣殿里面的献祭系统。我们现在根本不必献祭求上帝赎我们的罪，耶稣已经完全做完了。但是我们虽然现在不必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聚在一起听学习上帝的道，也要去一个地方领圣餐。耶稣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和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道被宣讲被教导的地方，也是洗礼和圣餐被执行的地方。我们今天这群人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感谢主。但是我们都认识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他们我们认为啊，不一定要去教会，我在家里就可以看圣经就好了。我前几天就听到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他最近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去教会，但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教会把牧师的正道都放在网路上，随时都可以去看去听。但是他没有说他真的去看去听。原因我们要固定去教会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实在太多了。我现在简单提到四个。第一，你在家里不一定真的会看圣经，即使你有看，你看的时间有可能比你在教会所看所听的时间少。第二，当你一个人看自己解释你所看的时候，你太容易走歪，了解不正确。虽然你自己一个人是应该看圣经，但是你需要常常听正确的解释，得到好的指引。第三，你一个人在家里不能领圣餐，得到耶稣的身体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第四，虽然你认为你不需要去教会得到眷顾，虽然你实际上需要，但是你还是需要去为了其他弟兄姐妹们的好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你比如说缺少一只手的话，你做事就很困难。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恩赐，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正常进行。另外，我如果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看到张三李四弟兄来的话，我或许会想啊，张三那么虔诚那么好的弟兄，他今天没有来，那我也不一定每次要来。好，你们就继续固定来教会就是了。即使在这缺少固定中国牧师的时候，你们还是固定来吧。这是耶稣和他父母在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好榜样。这是跟第一个榜样认真学习上帝的道有关的，但是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好，最后我们在这段经文要学的榜样是在第五十一节说的，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那位100%的真人，但也是100%的真神，他顺从 他世上的父母，这蛮特别。那么如果他宇宙的主宰顺从约瑟和玛利亚，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当然更要顺从我们的父母。这榜样对我们在这里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应用，特别是如果你们的父母是基督徒。对我们大人来说，这顺从当然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至少要尊敬、关心、照顾他们。记不记得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在关心、在照顾他的母亲。这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都要做，顺从照顾我们世上的父母。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在想，但是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没有顺从他的父母啊。他父母和其他亲属朋友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从，反而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我觉得这事有一点难了解，但是关于这件事我们知道的不多，并且耶稣虽然没有跟从他世上的父母，他还是在听从他真正天上的父亲。他也就回应玛利亚和约瑟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无论怎么样，虽然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耶稣做错了，但是他肯定是没有犯罪的。我们的情况呢，当然是不同。我们有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道，也固定来教会，但我们也有我们世上的父母和其他的家人，我们要顺从我们的父母，爱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我们在这两种不同领域里面完整地照着耶稣的榜样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们罪人是做不到完整的，有时候我们也就会有冲突。耶稣自己说，我们因着相信他、跟从他，有时候会跟家人有些冲突，真不容易。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一方面忽略上帝和他的道，我们另一方面忽略与家人沟通、关心他们，因为我们怕那个冲突，我们就不要碰他们。但是为了爱他们、关心他们，也与他们分享福音，我们当然要与他们有真正的接触。哎呀，我们今天看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看到我们的罪，唯一的办法改进是承认我们的罪之后，领受上帝的赦免。感谢慈悲的天父，因着耶稣救赎的缘故，就是这样做，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今天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也是我们的代替者。最重要的原因，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那样完整地学习圣经，一直待在圣殿，也顺从他的父母，是要告诉我们他那样是代替我们所做不到的人而做的。那个耶稣是100%真人的事实，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虽然他是上帝，但是他也是真人，他以真人的身份真的认真学习圣经，固定去圣殿，虔诚地顺从他的父母。当他做的时候，他也都从撒旦受到试探不做，但是他都还是做，并且是为你，为了代替你而做的。耶稣是真人，他也有真人的身体，耶稣也就是用他的身体走到耶路撒冷，走进圣殿，他用他的眼睛看圣经， 用他的头脑背诵圣经经文，耶稣用他的身体顺从他的父母，他用他的手来帮妈妈洗碗，也去丢垃圾。耶稣的身体是真人的身体，但是也是个完美没有犯罪的身体。等一下，耶稣就要把他同样的身体赐给你，他要把他完美没有罪的身体和他无辜的宝血赐给你吃喝，他你就会吃尽喝尽这个身体宝血，这样你的罪，包括你忽略上帝的道的罪，包括你没有关心你家人的罪，都蒙赦免。你也会从他完美的身体得到力量，对用你自己的身体来学习上帝的道，固定来教会，也顺从你的父母，关心家人。等一下，你就这样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之后，你就适合用你自己的身体。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门。